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北京时间9:15，我是腾斌，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看到很多朋友来索票了，花开半夏，还有花开半夏，还有舒森、周延孙、小呆猪、Mason， 还有新朋友舒文。舒文今天获票的几率会比较高哈，因为新朋友嘛。好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么美的图片是哪里呢？就是在密云哈，北京周边一座保存比较完善的明代古堡，就是在密云区的新城子镇饶桥的玉村云秀谷的自然风景区的对面啊。是不是原来给大家推荐北京周边的这个古城游，然后你就去了那里？我今天要推荐川藏路线了，哈哈。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爱情是一场青春的旅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对了，就是这首来自郁可唯的《爱情是一场青春的旅行》，像一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意境般的轻慢旅行，带给人清新轻松而又略有惆怅的感觉。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进你的风景就回不去，啊啊啊啊！青春等一等就过去，谁不是写一写又 清晨的旅行当中，有你有我，郁可唯。上周第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上周全新推荐。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谢佩恩，我们的小时光，这是网络剧同乐会的片头曲，轻快的节奏，温暖肆意，细致洒脱。这样的谢佩恩既像戏里的刘小爱，也像是他本人，更像是这部戏想要道出的主题。 咖啡喝一口就悠闲了，还寻找什么？书本翻一页，一个午后，看着时间流走，场景的惬意生活，梦抬起我们的感动，快乐的画面流动，在沙发上仰望。 谁选的歌啊，这么好听，特别适合上午这样的时光哈、啊，在上班的路上，在你耳畔唱出这样轻快的旋律。谢佩恩，我们的小时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有好听的呢， 跟着我， 好，跟着你 开始探险， 好啊， 跟着我， 好。 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郭靖、孙静文一起出发吧，阳光下的舞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6位。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这个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不甘愿的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天晴了，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噔噔噔，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来第一等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 天晴了，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噔噔噔，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清风和明月之下，唯有音乐不可辜负。近日，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用一曲应景的奥运号角，为连续四天的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正式开幕。作为北京演艺集团的首席演出官，知名主持人周涛是音乐季的总导演，要负责全部的曲目安排。在他的手中，一场清风和明月之下，唯有音乐不可辜负。近日，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用一曲应景的奥运号角，为连续四天的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正式开幕。作为北京演艺集团的首席演出官，知名主持人周涛是音乐季的总导演，要负责全部的曲目安排。在他的手中，一场音乐季正式开幕。作为北京演艺集团的首席演出官，知名主持人周涛是音乐季的总导演，要负责全部的曲目安排。在他的手中，一场文森特·德勒姆以弹唱表演等方式，让法国香颂女王芭芭拉优美的词曲和歌声回归舞台。朱丽叶·比诺什也在这部剧中挑战进 展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报时，北京时间9:34.28，证明我此时此刻正在点播这一段直播。Let's go！ 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情绪这么高涨。那么，因为小小休假了一下，所以有饱满的情绪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也用我的热情来感染到你哈。因为今天起床，哎，真不想起来呀。哎，听听我的声音，是不是特别欢快啊？像看到阳光一样。好了，9月15号，本周六晚，北京音乐广播将邀请你在国图艺术中心欣赏《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古典音乐会哈，非常棒，都是柴可夫斯基还有莫扎特的经典名曲，还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等等。比如说呢，曲目有哪些呢？有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一号西游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还有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布拉姆斯的《匈牙第五曲》，《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还有《007》的主题歌、主题曲，还有《天堂电影院》当中的主题曲，怎么样？时间呢就在本周六，马尾辫听好了啊！本周六晚7:30，地点呢是在国图艺术中心，现在就可以来索票了，免费的哈，免费去看演出。输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两张票。每天会有四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两张票，每人两张啊，每人两张，每天派发8张票呢。好了，我们的官方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先来恭喜两位朋友了，舒文和六月在今天获得了4张票，每人2张哈。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更加精彩。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Jennifer Lopez, Jason Derulo, Try Me。 第34名，傅辛博，神魂颠倒。第33名， 汪苏泷，万有引力。 第32名， 张韶涵，阳光空气。 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 第31名， Angelina Fl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like the way that your body move all over the floor, nah, nah, nah. I'd like to find a way to get lost in you, yeah, yeah, yeah. I wanna talk to you, baby, say what's on your mind. Now tell me anything that you wanna do, yeah, yeah, yeah. Ain't we all just looking for some love in the night? Got a crazy feeling that I fit you just right. So try me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comes rising up. Try me in the afternoon that you just can't get enough. Try me in the evening,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Baby, I got what you need, you gotta try. And get to know each other more, nah, nah, nah. It's all on your face, I know you like what you see, yeah, yeah, yeah. I'm the one for you, baby, but you can take your time. Let the music bring your body to me, yeah, yeah, yeah. Hey, we are just looking for some love in the night. Looking for some love. Got a crazy feeling that I fit you just right. So try me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comes rising up. Try me in the afternoon, but you just can't get enough. Try me in the evening,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Baby, I got what you need, you gotta try me. I know. I got what you need, you gotta try me. Bring that body closer. I wanna feel your skin up on mine. Like I already know ya. I'm grabbing ass from behind. That's with the T-Y. I got chills down my spine. That's with the T-Y. Girl, we might be meant to be, yeah. So try me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comes rising up. Try me in the afternoon, bet you just can't get enough. Try me. Jason Derulo 的这首 Try Me， 这次呢和 Jennifer Lopez 合作，还有挪威的制作人 Matoma 来一起，哎，他们的音乐焕然一新了。也是觉得 Jason 就是流行音乐史上让人惊异的奇迹啊！上周第41名，本周晋升到第35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歌，本周晋升到第34位，还相当不错啊！是不是来源于他的名气呢？傅辛博，源源波波组合的成员之一，《神魂颠倒》。 别走一进香，有悲光跟随。Oh oh oh, you're like a dream。以每个姿态操控着氛围。Oh oh, you're like a dream。我随时都能为你让繁星下坠，已做好准备。你的未来请让我有一丝地位。 I'll be with you， 别回头一笑。 Oh， 我是能颠倒。 May now may now may now may now， 颠倒我颠倒。 Oh， 我也不爱吵。 May now may now may now may now， 疯掉。越靠越近，拥紧我的心扉。Oh oh oh, you're like a dream。你每个动作像神圣智慧。Oh oh oh, you're like a dream。我随时都能为你让繁星下坠，将你的灯坠。预感未来，请让我有一丝地位。I'll be with you。微笑，哦，我是能颠倒。 傅辛博神魂颠倒。MV 当中呢，打造了穿越时空的科幻剧集，剧情当中傅辛博不惜破坏禁忌，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只为了再见心爱的人一面，一切只因为爱上你，让我整个人神魂颠倒，整个疯掉。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听到汪苏泷的歌了，和那首一见倾城有点像。好，万有引力上周第42名，本周晋升到第33位，轻松欢快的旋律，就是因为这是万有引力汽车音乐会。 一阵大响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小朋友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个傻老人的傻傻分？ 有引力一定会吸引到你了吧。上周第42名，本周晋升到第3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励志歌哈，来自张韶涵的阳光空气，以蓬勃的张力表达对生活的渴望和倾诉，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通过音乐来传递正能量了。 上阵的乐队在心扉，又弹又吹，你是阳光起伏之肩背，像整个花季的蔷薇，风里纷飞，你是空气的甜美。 自然。你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舌尖上的雨水，我的每日所需。你是我的阳光空气，这心跳最需要你。你是那喜悦的泪水，一切幸福的必须。你是我的阳光空气，每一秒的必须必须。你是我的喜悦泪水，每一秒的必须必须必须。 如有时相对无所谓，你才最珍贵。肩背，像整个花季的蔷薇，在风里纷飞。你就是空气的甜美，简简单单，呼吸般自然。 你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舌尖上的雨水，我的每日所需。心跳最需要你，你是那喜悦的泪水，一切幸福的必须。你是我的阳光空气，每一秒的必须必须。你是我的喜悦泪水，每一秒的必须必须。你是我的阳光空气， 你是我 每一秒的必须必须 必须。 你是我的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舌尖上的雨水，我的每日所需。你是我的阳光空气，这心跳最需要你。你是那喜悦的泪水，一切幸福的必须。 你是我的 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舌尖上我的每日所需。 Baby, baby, 你是我的阳光空气，这心跳最需要你。 Baby, 你是那喜悦的泪水，一切幸福的必须。 Oh, 你是我的阳光空气， 你是我 每一秒的必须必须 必须。 你是我的喜悦泪水， 喜悦 每一秒的必须必须必须。 你是我的阳光空气，每秒都必须必须。张韶涵的阳光空气也道出我的心声啊，最需要的就是你，当然我知道你更需要我，是不是需要我这样的如同阳光空气般的音乐了。意思一说，欢迎满血复活，火力全开。对啊，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哈。你呢你呢你呢你呢？好了，官微上已经看到更多的朋友来锁票了，然后再来抽取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9月15号晚上在国土艺术中心的古典音乐会哈，很棒的。好了，继续攀升，是一首乐曲了，第31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像是我在海边的感觉，听到了海鸥在唱歌，还有蓝天和白云，还有海浪的声音在伴奏，这是一首最美妙的乐曲。 Adele Fly， 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5位，第31位。送给你，虽然没有身处在海边，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吧。

来自美国的 Kemi 乐队哈，由两位成员组成，女主唱 Amy 还有负责乐器的 Mike 组成。女主唱饱满的声线还有扎实的唱功，让他们的作品很快就征服了大批歌迷。 Broken Heart，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索票来 say hello， 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老朋友呢，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哎，不要求你们发红包，发一下位置总可以吧，哪儿堵哪儿不堵来告知一下哈。有朋友说，哎，今早出门的时候怎么这么堵，确实哈，回来以后就感觉哎呀北京的特色了。可能随着九月份很多学生陆陆续续开学哈，路面情况呢也会和这个上个月相比呢车流量会增大的哈，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出门，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那今天呢是2018年的9月11号，星号是4和9，零零的车尾号是4和9，就不要开出来了啊，早7点到晚8点，不要在五环路以内晃悠哈。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自驾的好去处，哪儿啊哪儿啊？最经典的公路川藏线。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路是用来怀念的，比如川藏线。318川藏线是指318国道当中四川成都到到西藏的拉萨段，约2200公里，途经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属于川藏公路南线的一部分。这里有高耸入云的雪山，原始茂密的森林，辽阔宁静的草原，雄伟壮观的峡谷。这里有奔腾咆哮的江河，碧波荡漾的湖泊，奇特而又美丽的建筑，世外桃源般的村落。这里就是中国最美的景观大道318川藏线哈。有人说呢，它是所有旅行者最初和最终的梦想，一生必定要走一遭。走川藏线似乎就是从现代走向原始，从文明走向神秘，从茫然走向前程。沿线的景点哈，在四川呢，你可以经历到避风峡、泸定桥、海螺沟，还有木格措等。到了西藏呢，这个景点更多了，有天路72拐，还有然乌湖、来古冰川，还有米堆冰川，还有鲁朗林海、巴松措、措木吉日、米拉山、布达宫、大昭寺等等。介绍一下，我真的已经心动了，不过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哈。有人替班没有？举手，我要去川藏线了。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也很熟悉，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据说动力火车在创作专辑的时候收到一个歌迷的来信啊，信中讲述他和女友以前常常去逛忠孝东路，后来女友突然和他分手了，他茫然痛苦的时候呢，就在忠孝东路来回的徘徊，希望能够再次和他偶遇，并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首词。动力火车看到之后很感动，于是连夜谱成曲，就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就有了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过想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多无畏，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

just the way that we do when it's 9 in the afternoon.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表白来自萧亚轩，由音乐人 LX 创作完成。歌曲当中采用了混搭复古电子舞曲、funk、house、摇滚、吉他等很多种元素的形式，音乐氛围营造的这种感觉，可以和 Madonna 的时尚舞曲有一拼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王力宏《改变自己》。Come on!

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巡演剧组正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进行俄罗斯巡演前的彩排。这次巡演将由中国歌唱演员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西部军区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共同呈现。这样深度合作的阵容在国家大剧院还是第一次，也深受俄罗斯当地观众的欢迎。这部剧将于当地时间9月11号、12号在马林斯基剧院连演两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动人车陪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3:3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今天是周二，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一定还记得凹凸租车吧？对了，凹凸租车又王者归来哈，回归了。来，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来自凹凸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 哎，冰冰姐你好，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非常想念，以后要常来哈。 好，谢谢。然后大家好， 还有来自凹凸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 腾斌老师好，好久不见，大家好。 好久不见，叫腾斌就行了。 好好， 上一次的阳光呢，和这一次的阳光不一样啊。 非常大的不一样。 对呀，这一次的阳光呢，升级做爸爸了，更阳光了哈。 对，有了小阳光。 好，恭喜阳光呢，这个喜得贵子哈。 谢谢。 上一次呢还是准爸爸，这次是真正成为爸爸了。 对， 好了，那除了这个当爸爸之外呢，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哈，就是关于凹凸租车的。你看，就快到这个双节了哈，又 不一样。 对呀，这一次的阳光呢，升级做爸爸了，更阳光了哈。 对，有了小阳光。 好，恭喜阳光的这个喜得贵子哈。 谢谢。 上一次呢还是准爸爸，这次是真正成为爸爸了。 对， 好了，那除了这个当爸爸之外呢，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哈，就是关于凹凸租车的。你看，就快到这个双节了哈，又是中秋节，又是国庆节，很多现在很多朋友也开始繁忙起来了。这么长的假上哪儿去玩呢？是吧？国庆节是10天，然后除了国庆节就是春节，是这个7天。除了这个国庆节的7天之外，是只有春节是7天了。如果再连上中秋节，长长的一个假。 对，是的。 是不是现在你们业务就开始繁忙起来了？ 从8月底就开始，已经有陆陆续续的租客开始下中秋和11的订单了。所以现在如果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准备，提前下单。 好，待会儿我们告诉大家下单需要准备什么，还有就现在比较紧俏的车型都有哪些哈。 对，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吧，已经很久没有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大家可能有一点淡忘了哈。 嗯， 加深一下印象。 好的，那个凹凸呢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那么我们其实只是这个车的共享哈，我们的有闲置车辆的车主可以把您的这个闲置的爱车放在平台上，然后供有自驾需求的这个租客来使用。那么您通过共享爱车可以获取每个月3000元以上的这个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有自驾需求的租客，当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时没有办法去拥有车牌啊，没有办法去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使用权的这样一种方式去过渡。那么您可以在我平台上租到车型超过10000款，然后有50万辆的这个车，然后您可以来随意租用，那也可以让你每天开不一样的车。同时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那么会比传统的租车平台低30%-50%左右。 嗯，这是颠覆大家以前的一种生活方式哈。首先是共享， 是的。 然后就是和其他的租车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对，性价比非常高，而且车况好，因为我们的私家车的这个车主对于自己的车都非常的爱惜。 嗯， 对，所以我们的车况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3年之内的准新车占比达到60%以上。 No, 对，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到，就是目前你身边你能想到的车型，那么在凹凸的平台上都可以找得到。 嗯，就是您想要的任何车型，而且呢也是非常的新， 是的， 而且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性价比很高，还有就是服务非常好。 是的。 嗯，就是以前跟我们介绍过，说这个车可以干干净净送到您家里去。 是的。 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您想把车还回去呢，又可以到您家里来把您车再给 拿走， 是的， 不用您自己骑还车。 对，这个是凹凸独有的一个叫线下车管家的服务。 嗯，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千人的车管家团队，去帮助大家完成所有线下的流程，包括您在家里然后下载一个凹凸的这个 APP， 然后选完您需要的车辆之后，你就可以在家坐等送车上门。那么我们的车管家会去车主那里取车，帮您做专业的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测，然后帮您清洗车辆的外观和内饰，那么再把车送到您的楼下。当您车辆使用完毕之后，可以再还给我们的车管家，我们再去帮您还给车主，所以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嗯，我们说的是服务。那么作为这个想租车的人而言哈，我们回到阳光咱们刚开始说的话题哈， 嗯， 就是到即将的这个双节哈，很长很长的假期，一般大家下单的什么车型会比较多，还有提醒大家注意哪些事项呢？ 现在是两种车型可能比较热门。第一种呢，就是商务车，因为全家出游或者说三五朋友一起出门的这种，就需要一台商务车，因为空间大，坐的人还多嘛。还有一种呢，就是 SUV 的车型，就是适合长途自驾游的这种车型，这两种车型目前是比较热门的，所以如果有长这个假期出游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选车下单。 对，提前，要不然咱们这个可能就没有了，供不应求了。 对，是这样的。 嗯，比如说我觉得要是想带一家人就到海边去转转，不是特别远，然后选这个，怎么说呢，就商务车，就是或者七人座这种比较好。 对，是的。 嗯，如果说就像刚才我介绍的这个川藏哈，一定要川藏公路，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爱旅行者的最初也是终极的梦想哈。如果要去走这条路呢，很多的美景哈，我建议是 SUV，是吧？ 对，一定要是纯的越野车，像我们的有在我们平台的有切诺基、帕杰罗这些车型。 好，那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七人座都有哪些车型？ 七人座有 GL8、奥德赛， 嗯， 这些商务车都是有的。 哦，大概租金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平日的租金呢是在260到300之间，然后节假日呢，我们预计的是在400到500块钱左右，一天的价格，然后。正常的市场价，如果现在按照市场价一天的 GL8 一天的租金来算的，应该是在1000到1500。 嗯，就是我们要便宜很多很多。 对对对，我们是很便宜的，而且我们在节假日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定价策略，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定价策略去让租客能够用更低的价格去租到我们更好的车型。 嗯，好，刚才说了凹凸租车这个车型呢很多，大概有多少种来着？ 啊，我们现在车型已经有超过10000款了。 哦，超过10000款的车型。 对，对，平台的注册车辆已经有500000辆了。 哦，好，那如果作为我是一个就是拥有车的人，我想把我的车租给你们，对于我来说有什么要求吗？ 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求6年以内的车， 嗯， 然后公里数呢不能超过20万公里，然后车况也要保证，而且这个车呢至少就是产权是要清晰的。 哦，明白了。 嗯， 好，刚才我说的，假如说我就有一个牌子，我又没有车呢，这就是咱们的保牌计划了，是吧？ 对，其实刚才腾明老师讲的就是我有一个牌子，但是我近期可能没有购车计划，并且我几年之内都没有这个要用车的，或者是说您手边有一辆这个，比方说10年15年的这种很老的车，那么这个牌照很宝贵啊，我不想舍弃掉它，但是我又没有需求去换一辆新车，那么我可能就一直留着这辆老的车，然后只是为了保住这个牌照而已。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是推出了一个保牌计划。 嗯， 那保牌计划其实也就是说，通过凹凸来联系我们这个独有的一个购车的渠道，那么会以比市场价远远优惠的这个价格帮您去获得一辆新车。那么在新车到手了之后呢，您去完成所有的上牌手续，那么之后再跟凹凸签一个托管协议。那么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那么这辆车由凹凸来帮您运营打理，那么您不用这个花费更多的这个精力时间，您就不用管啦。那么3年之后其实还是可以获取一定的收益的。 哦，了解了。 嗯， 就是说其实因为有的人他手里也有牌子，然后他有没有车，他说要不然我把这牌子租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中介，租给他们让他们去使用，但我觉得我不建议这种方式哈，很不安全。 对，因为社会租牌其实现在还是不合法的。 对， 一旦发生了任何的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后续会很麻烦。 对，任何的这个都由您自己来承担了。但是参加我们凹凸租车的这个保牌计划呢， 对， 首先保证您的权益。 是的， 比如说这个出现了这个违章啊等等的事情，这个车主是不是自己我不用去？ 对，是的，这3年当中出现任何的事情都是平台来处理的。 嗯，都交由这个平台，您尽管去放心。 对。对 对， 另外呢， 我们赚钱的这个前提，第一是安全合法， 嗯， 对吧？然后其次之外，才是我有多少这个利润，对吧？我能够产生多少的这个价值？所以其实我们平台在中间作为这个保障，那么去提供这样一种服务，那么其实首先是确保了您不必再像以前社会租牌那么冒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有这个利润。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为大家这个采购的一款车呢，是2018款的1.6升的现代的悦动。那么这款悦动我们现在厂家指导价是8.49万，就是8.5万的价格。那么从凹凸这边来走我们的特殊购车渠道的话，一共前期的投入是79000。那么79000包括了你新车的费用，包括购置税，包括上牌所有的费用，79000。那么我们在3年的这个托管期间呢，每个月的月租金，就是我们平台会给到车主的月租金是2500。那么3年的月租金一共算下来是90000块钱。那么相当于3年之后，其实您的租金已经把前期投入完全覆盖掉了，还有10000多的结余。那么在3年之后呢，我们还会一次性的去买断这辆二手车，买断的价格是30000。相当于您3年的净收益就是90000的租金，加上30000的二手车的退出的价格，那么减掉前期投入79000，那么结余部分是40167000。 哇、 对， 前期投入79000不到8万， 对， 然后最后呢还能赚到40000多块钱， 对对对， 哇，收益率是超过了50%， 对，然后我们年化的收益率其实是16%。比你现在买了很多理财的这个产品都要高很多， 都要高很多。 对， 刚才刘倩在介绍这个的时候，我就心里在这个打自己的小算盘哈，我想哎，正好呢我这个牌子闲置，然后给你们去用吧，然后每月你们给我这2500，我刚好可以还房贷，然后3年之后这3年之内房贷不用我操心了，3年以后你们还可以再给我30000块钱。 是的， 真太好了，而且还安全，不用您操任何心。 对， 如果说这3年之后我想要这台车， 那您就可以自己把它开走。 我就自己把它开 走了。这辆车是您的呀。 哎呀，太好了。好了，那么这个宝牌计划来自凹凸租车，那么怎么下单呢？告诉一下我们怎么来这个凹凸租车，有哪些方式。 好嘞，我们有3种渠道。第一个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凹凸租车，那么我们菜单当中有一个宝牌赚钱可以报名。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下载我们的 APP，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宝牌计划的项目详情。那么第3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100202来报名参与。 3种方式，您可以选择您认为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最适合您的一种方式。再来说一遍哈，一个就是关注微信的这个凹凸租车，凹凸共享租车的服务号，点击第一个菜单，成为车主当中的宝牌赚钱来报名。同样呢，可以去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在首页今日推荐当中了解详情，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10100202101000202来报名参与。还有这个，再回到这个阳光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凹凸租车车的这个车型，还有哪些这个比较满足大家的这个个性需求的？ 个性的，我们有大黄蜂，有玛莎拉蒂，然后还有保时捷博斯特911等等这些车型，包括如果是奔驰 G 啊，路虎的揽胜运动，路虎的揽胜，然后创世加长都有。就是我们有适合不同场景的这个车型，比如说可能需要约会，那您就直接在我们这儿租一个小的敞篷车。和大黄蜂或者是一个这个甲壳虫都可以用，比如说可能我是一个女孩，然后我喜欢这种很个性的车型，那您可以来我们这儿体验一下迷你。这个甲壳虫都可以用，比如说可能我是一个女孩，然后我喜欢这种很个性的车型，那您可以来我们这儿体验一下迷你。都是可以的。 我各种车型都想尝试一下，1周7天每天租不一样的车行不行？ 没问题。 对于作为车主来讲呢，我觉得家里如果有这种闲置的车，比如说你特别感兴趣一个什么车，但是呢就是完全就是喜欢玩车哈，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实用性，你就可以拿出来租给别人开一开嘛，对不对？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因为在这个像刚才咱们也说过了，这个中秋和11是连在一起，假期很长，很多车主朋友他要出去玩，他可能出国或者去外地，但是他这车就放在家里就不用了。但是如果他出租呢，他没有人跟他交接，所以呢我们也开通了一个短期的代管模式。就是在您出去玩之前，我们在北京南站的我们有自己的停车场，您可以把车放到我们停车场，然后在您出去玩的期间呢，如果有订单，我们是免费帮您交接洗车的。等您坐高铁从南站回京了，订单也结束了 ，OK， 您可以直接去我们停车场把车开走。